大约10,000名全日制学生和9,000名兼读制学生，提供不同程度的课程，包括检测和认证、护理学、幼儿教育以及心理学等。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巴威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继续增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三稍后至到星期四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炎热。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20点，升407点，总成交金额1,122.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85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6点，升18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0.5，升22.5；美团点评266.4，升21.2；阿里巴巴264.6，升11.8。小米集团18.48，升3.2；友邦保险78.3，升3.25；中芯国际25.55，跌4；盈富基金26.22，升4.4；京东集团299.4，升11.8；信宇光学科技124.9，升8；微盟集团12.12，系升1.1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10.16，瑞士法郎8.499，澳元5.565，加元5.892，新西兰元5.068，欧元9.1523。每百日元对港元7.3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65。日经平均指数报22,985点，升65点。港金现价报17,85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6.93美元，卖出1,937.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咧，近住宝光商业中心，较早前曾经有意外，中快线一度受阻噶。而家意外事故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就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宝光商业中心对开曾经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而家龙尾都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皇后大道東灣位，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多，車龍排到空中道橋面。路面方面，在九龍區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的交通繁忙，龍尾去到牛頭角定富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今次又提提大家啦，喺九龙塘嘅希福道，因为有道路交通测试咧，而家车辆暂时都系唔能够由希福道左转入窝打路道噶。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二期保就业计划8月31日至9月13日接受申请，工资补贴要全数用嚟出粮，雇主要承诺喺补贴期唔会裁员。无论有冇申请过第一期，只要雇主喺3月底前有强积金户口，又有帮雇员供款，就可以上网申请。喺3月底前有自雇人士强积金户口又未攞过资助嘅人士，亦可以申请。保就业计划与你共度时间，

正经嚟到下昼嘅3:14，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今日呢个嘅咧，又话中意柳应婷嘅有佢新嘅派台作品《回光物语》。佢呢两首嘅苏雷嘅作品咧，都好似一趟嘅旅程咁样嘅，就系、是、希望你可以陪住佢一步一步咁样，喺一个最黑暗嘅时间入边揾得翻自己嗰个嘅光源。 沿着陌生的路，寻觅什么，发现什么，或者是当初。浮在异乡的夜，流泪或微笑，只怕一晃眼就已天光。知我想快乐，偏更觉得不快乐。如果最终不小心，如果其实你也知你想渴望，偏要变得不渴望。不结太多解释已无多，碰过都市的跌宕，穿过每天的口角，离开也许只因拒绝冷漠，还是记得必须继续想快乐。 从呢首歌入边出发咗去咗一趟嘅旅程嘅，希望可以揾到嘅就系快乐呢两个字啊！嚟自洪楚立咗佢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我们都想旅行。 杜丽玛碰着秀画吧，圣地里识到玛利亚，高兴吗？要为碰面而碰面。杜孟买碰着女作家，战地里识到巴萨哈，可以吗？记下我的名字。后约你再船渡过威尼斯，记住我语子，我不怕一个人，总有一个人签来异乡的照片。拉丁的美丽万字，巴西的节日长宴，这一刻到我想飞想飞，只因想起想起你在那边。加州有快乐蝴蝶，中东有怪异神殿，这一刻到我想东想西，只因想起想起我在千里外，城内有个人有时间肯为我讲个故事。正在吃早餐，老伯伯此刻午睡吗？古怪吗？要没见面才挂念。到罗马碰着摄影家， 雪地里识到阿法他，可以吗？记下我的名字，然后若你突然遇上好日子，记住我语子，我不怕一个人，总有一个人穿来遇向的照片。拉丁的美丽文字，巴西的节日场面，这一刻让我想飞想飞，只因想起想你，你在那边。加州有快乐蝴蝶，中东有快意神殿，这一刻让我想东想西，只因想起想你，我在千里外，城外有个人有时间肯为我讲个故事。巴西的节日场面，这一刻让我想飞想飞，只因想起想起你在那边。加州有快乐蝴蝶，中东有快意神殿，这一刻让我想东想西，只因想起想起我在千里外，城内有个人有时间肯为我讲个故事。很多的美丽文字，很多的节日场面，这一刻让我想飞想飞，只因想起想起你在那边。想捉到快乐蝴蝶，想参加快乐神殿，这一边走吧，一点一点刚好到你，到你那边几多年，让我嘴边黑聊天，在你那边艳阳乍现，轮到我想跟你讲故事。 一零两首嘅作品，填词嘅都是周耀辉。一零两首嘅作品都是以旅行作为一个嘅题材。欢迎有吴浩康。你那边几点？头先嗰首歌入边咧，带你去咗拉丁美洲啦、加州啦，好多唔同嘅地方。至于呢一首嘅新嘅派台嘅作品咧，令我感觉就好似带咗你去北欧嗰度一样嘅。 今天起身已经到午餐，一丁加蛋混酱加奶茶，想咁小吧，我不够气泡，都迟大到拉好好衬衫。今天开始我不再上班，喧哗的街要踢足去行，声音沙哑带一个喇叭。上班擦去砖瓦，让青春发芽，开一束花当交了税单，给沉闷发出风的炮弹，谁未够胆侧边界推一下，大人为何暴躁，我问脚步也好，成长越轨了或会很自豪，地球灭亡就到，吻晒挂着半空。 来自王炎新的这个派台作品。 步伐就慢了，拖一下，秒序就坏了，推一下，定律就乱了，拉一下，命运就换了，差一下。 迟起的鸟儿有虫吃。歌入边咧，即系有一个细路仔啦，或者未长大，或者唔想长大嘅一个角度，去到问一问我哋嘅大人嘅世界点样咁样运作嘅咧？点解啲大人成日都系咁暴躁嘅咧？系咪就系因为冇得去旅行咧？嚟到三点半钟之前咧，就系将成个故事嘅场景带到伦敦嗰度，主角都系一个长唔大嘅小朋友，佢嘅名字叫做 Peter Pan， 嚟自 Nowhere Boys 呢首旧嘅作品 ，The Boy Who Wouldn't Grow Up。 Autumn leaves wrapped around a body that won't change. A sparkling dust with love we thought we might just float. And the bells begin to ring. And the clock begins to say.Like a blackbird in the night, fly over you. We'll make it through. Ooh, ooh, ooh, ooh, ooh. It's true. I know someday I will fly right next to you. Into the storm, we will find ourselves. So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本港今日新增近十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新增初步确诊个案有十多宗。本港寻日新增25宗确诊个案，至今累计确诊病例4682宗。民主党表示已经向香港民意研究所了解，点样就民主党以民意调查结果决定系咪延任立法会一年，收集民意。至於門檻水平，調查安排由香港民研進一步說明，下個月底之前會有結論。主席胡志偉說，香港民研會邀請其他專家一起進行有關民調，據他了解，初步會找中大學者李立峰協助。胡志偉強調，今次民調的目標，不論結果是怎樣，最希望的是民主派可以團結對抗困局和暴政。死因裁判法庭就15岁少女陈燕林死亡展开死因研讯，她的外公何先生作供的时候表示，陈燕林性格开朗，3岁开始和她居住，两人感情好好。外孙女兴趣是游水和跳水，但是中二开始感觉对方有些少反叛，亦都曾经因为扭伤脚导致骨折，住院近一个月。康复之后不敢再游水和跳水，之后开始不喜欢上学，至少两次离家出走。去年八月探望在囚的男朋友期间，更加因为袭击一名女警而被捕，最终被判入住女童院。九月中获准回家之后恢复正常。何先生又说，外孙女曾经表示有人不断在她的耳边骚扰她和不让她入睡，自己曾经想他去看医生，但是他说不需要。美国白宫顾问康伟宣布辞职，今个月底离任。他发表声明表示想专注在孩子身上，形容希望给他们少一点戏剧，多一点妈妈。康伟强调，今次完全是个人决定，将会在适当时候公布未来计划。康伟原定今个星期稍后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站台发言，暂时未知道安排会不会有变。康伟的丈夫是一名评论员，不时高调批评总统特朗普。在妻子离职的同时，他亦都会退出和政事有关的事务。康伟承认和丈夫在很多事情上意见不合，但是在有关孩子的事情上看法一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三稍后至到星期四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炎热。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04点，升385点，总成交金额12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5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6点，升18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2.5，升24.5；美团点评267.2，升22蚊；阿里巴巴265.6，升12.8；小米集团18.44，升2.8；友邦保险78.45，升3.4；盈富基金26.2，升4.2；中芯国际25.55，跌4；京东集团300.2，升12.6。信宇光学科技124.4，升3毫；瑞星科技52.5，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85，瑞士法郎0.912，加元1.316，人民币6.917，

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电话旁边嘅咧，岳阳打咗去台湾嗰度咧，揾阿岑灵仪啊，你好啊，悠悠。 Hello, Eric。 你好，喂。 Hello 啊。 嗱，我就好期待你呢个嘅新嘅 EP。咁啊，因为咧喺香港就派咗你呢一首啦，就系、是、cover 张国荣嘅呢一首我啦。咁然之后，因为我知道你嗰个 EP 嘅概念咧，今次系一个 bedtime story 嘅形式，好 啊，系啊，冇错， 好舒服。我想话系啦。喂，我想问几时有呢一个嘅概念，谂住做一个咁样嘅 EP 嘅？ 其实一排噶啦，我上年已经想做嘅，因为我成日都啲人都会话啊，我一播你只歌，个仔就瞓着啦，或者我听你，我成日瞓唔着都听你啲歌，咁我心谂不如我就直情做一只，做一啲系净系俾你瞓觉听噶啦， 系 都系咯。所以我开头系谂啊，有咩嘢可以做 lullaby， 或者有啲乜嘢系啱瞓觉前听嘅咧？咁我觉得啊，其实每一日。瞓觉，或者我哋氹小朋友瞓觉嘅时候，都系一个需要安慰或者放松，或者可能会俾啲力量佢。听日可能仲有其他嘅挑战，即系喺度谂 that time 其实系。 是需 要 听 咩 咁咯？哦，但系因为我知道 EP 入边有四首歌啦，而家香港就系派咗系我啦，即系头先讲张国荣原唱嗰一首啦。点解诶呢首歌同你之间嘅关系喺边一度咧？ 我其实系听阿神唱识嘅。系啊，因为我因为佢duo 嗰阵时系有呢只歌喺个 show 度噶， 系 咁我就听咗两年， 系 都系听阿陈奕迅嘅版本嘅，其实咁佢又，但系佢嗰个就唔系重编好多，我记得佢都几贴住原本嗰啲编曲嘅， 系 佢嗰个版本就好，无论系阿陈唱或者张国荣唱就更加。即系要证明自己一个向外发出去嘅力量啦。 系， 我觉得陈奕迅阿神唱得都系坦然啲嘅，已经系有少少松一松膊头。我系咁噶，我系咁噶啦。 系， 咁跟住我就想象我自己做我版本嘅时候，就系想象，因为个 EP 其实我系想俾我哋心里边嘅小朋友嘅，即系个。内心的小孩，内在小孩，咁可能我想象佢即系放学翻嚟，可能俾同学笑，或者觉得同其他人唔一样，无论系点解啦，高矮肥瘦都好。咁、然之后就唱俾佢听咯，因为我觉得只歌唱俾人哋听嘅时候，我系想象唱你就是你咁咯。 OK， 但你自己呢成长以来有没有经历过即可能歌词里面那一种的 struggle， 即是究竟我是怎样可以证明到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觉得很有趣，我小个比较没有怀疑自己的、就算我是同人觉得有什么不一样，例如我间学校的人是很注重成绩的， 是、 我小学读的那间是大家都、很读书的，但是我就只是背合唱团的歌词，我不太理其他又但是我又不会觉得我拿零分我就很渣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呢，我小时候是去、我是不叻这个，我是叻那个的嘛，你叻那个的嘛，反而是坦然的、 okay、 但是越大呢就越多懷疑自己，哎，點解咁唔一樣嘅？點解四個人企埋一齊，我都突咗出嚟咁樣嘅？咁所以我都係想 remind 我自己，哎，其實你諗下小學嗰個你，你又補習，有輔導班，有即係講好渣咁，真係勁有自信、勁開心嘅喎。嗰個人去咗邊咧？即係 what happened？ 點解你大個就開始？啊，觉得同人哋唔一样，系咪即系多咗 多咗幾層咯。 咁呢首歌的而且確係俾咗一種好，即係當你可能有一啲咁樣嘅掙扎嘅時候，呢首歌係真係有一種聽完你嘅時候會有一種 calm 啲咯，即係其實 it's OK， 即係咁樣嘅感覺咯。 Yeah，thank you， 因為我又覺得。李環店要做 cover 重唱，點解要翻唱呢？你梗係要帶啲自己嘅嘢，有啲 contribution， 有啲貢獻。如果唔係，咪聽，即係你想有一個唔同嘅版本啊嘛。 係啊， 咁我覺得原本嗰個俾個力量係好大嘅，無論係我諗咗好多人都翻唱過，但係就算原唱張國榮嗰個都係一個，因為佢個年代又唔一樣咧，佢要用更加大嘅力量去企出嚟嗰個感覺。我覺得好 strong 啦，喺原唱嗰隻歌度，因為佢啲歌詞又好正啊，例如你做最堅強嘅泡沫，即係粵語版啦，好矛盾。你明知道自己有脆弱，但係我做泡沫都要做最堅強。即係呢啲我覺得好勵志啊，唔係淨係話你係勇敢嘅，你係 strong 嘅，唔係我哋係脆弱嘅，但係我哋做最堅強嘅脆弱嘅。 I am what I am. I 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但我知道咧，其實仲有另一首都已經係 release 咗嘅。嗰首咧就係、是、曲詞都係羅大佑嘅，叫做《母女》，係啦。你揀呢一首嘅原因係咩咧？又 我真係好隨緣嘅，呢歌咧，大部分唔係因為我唱和音嘅時候聽過，就可能係我做嘉賓嘅時候。咁咧就因為上年羅大佑喺台灣。他每個月都會在 Like 的時候做一個 show、 yeah. 他又會請不同的人做嘉賓，我有幸就做了一次的嘉賓、mm. 那時候就選母女，也是因為那個月是、母女是羅大佑寫給羅曼菲、 mm. 他一個朋友，也是很出名的跳現代舞的舞者的歌來的、 yeah. 那個月又是羅曼菲生日、mm. 我即在他的 show 裡唱完消化完又覺得哇，我好少唱呢一種歌，呢啲、嗯、有啲華麗嘅三拍嘅歌。咁呢個係 musically 啦，但係喺呢一隻 EP 上面，我覺得佢好有童趣咯、嗯，即係佢好似 remind 人你細個嘅夢想， 嗯、 即係呢個母女啊。你細個佢有童年喺裏面，佢係一路咁旋轉啊旋轉，即係好似個音樂盒咁咯。我喺只我唔怕講埋喺 EP 裏面咧，我係擺佢做第一隻嘅，因為我覺得佢好啱 introduction， 好似導入、yeah. 引入一個童年嘅回憶咁樣開始， okay. 所以佢係我好有共鳴咯，因為我都係可能細個中意唱歌，跟住大個真係實現，然之後真係企喺個舞台度，咁佢只歌後面都有講，當呢個舞女企喺、個舞台後面啊，佢發現有觀眾完咗個 show 完咗之後就曲終人散啦、或者有啲緣分就只係舞台上面嘅緣分啦，然之後佢又繼續跳繼續跳繼續跳，同埋我鍾意佢佢好 bedtime story， 我覺得本身 okay. 即係就算唔係咁 personal 由我自己出發，當然我都有共鳴，但係佢又好似音樂盒，呢啲係我覺得係每一個人可能小個都有過，尤其是女仔都有人送過一個音樂盒，是有個芭蕾舞者在中間旋轉，這個是童年的其中一個很人都有的玩具。 OK， 那他這隻歌就 remind me of、就是我會令我想起那一個那個音樂盒，還有他裡面的故仔就是講一個真的講故仔的這隻歌，那個編曲也都很有趣的，我們是用很多玩具的聲音，是很想是做 Toy Story 版的、 OK， 所以其實無論是你選的歌還有那些歌的 flow， 即是你說是、為什麼這首放第一呢，為什麼這首放第二呢，第三呢，第四呢，這樣其實都是說一個你現在在這個年代的一種的 bedtime story 啦，這樣 是啊、 喂，咁我想问咧，因为今次系咪全部都系阿邱容你啦，同埋阿詹贤智一齐去到co-produce 晒成个嘅概念咁样噶？ 其实唔系啊，如果要讲一个 producer 贯穿晒成只碟咧，那个就系我。 啊，咁就最好啦。 我系每只歌揾人一齐 co-produce。 啊， 咁啊，詹贤智，我未知我用广东话讲嘅，阿智咧， 系 就系同我一齐 co-produce 咗两只。 系， 跟住仲有一隻咧，就系我个 vocal producer 一齐 produce 嘅、就系、是、acapella 嘅。咁、仲有一隻就我自己 produce 嘅， 系 一个钢琴嘅啫。咁所以成隻碟贯穿嘅监制咧。就 係、 是、我咯。 哦、oh, ，OK， 好事啊，我覺得咁啊，即係因為一個係屬於你自己嘅故事，你嘅 storytelling 嘛，咁你先係嗰個核心嘅人物，可以知道點樣處理最好嘅咁樣。 係咯，即係好 personal， 但我都冇諗過做一隻翻唱嘅 EP 咧，四隻歌都可以做成年。我諗個問題就因為個 producer 係我咯， 係因為中間 back and forth 你會可能諗好多啊，可以加啲點樣落去啊，可以咁樣咁樣。 你講都係唔好再去呢個方向啦。我覺得咁樣成個故事，但係好得意嘅。當你花更加多嘅時間去俾佢發展嘅時候咧，個故仔係會 expand 嘅。 Yeah. 但我而家又唔想喺訪問度講曬出嚟， yeah. 但係我會逐層到個 EP 出嚟嘅時候， 我希望你係會覺得啊，我完全明啦。呢個故仔係係一個好完整嘅 piece， 佢唔係淨係四隻歌，佢仲有啲我自己 personal 嘅嘢喺裏面。 OK， 預計係幾時推出呢？正式 EP 九月嘅時候。 我相信 digital 即係數位上架 digital release 係應該唔會 delay 噶啦。就應該係九月九號嘅。 係咯，因為嗰日你喺 Legacy 都有 show 啦，已經台灣。 系啊，咁、但系我好希望喺 live 嘅时候 show 嘅时候，亦都可以买埋只 physical 实体碟咧。但系唔知唔、知引唔引得切啦？呢、這个而家冇人知啊啲嘢。 系 OK 都可以 delay 噶。 系， 但系 digital 嘅 file 应该系冇乜理由 delay 噶啦。 系、 应该9月9号系咪大家都应该听到啊？ 系啦，咁所以都唔系等好耐啫。系啦，咁啊9月9号嘅时候咧，就可以听到究竟岑令贤点样用佢拣嘅呢啲歌去讲一个嘅故事俾我哋听啦，咁样样。咁而家我哋就可以听。 希望你哋会即系会有共鸣，同埋谂翻自己嘅故事啦。 OK， 会啊，因为起码你而家派台嘅作品已经令到我会谂起一啲嘅故事咁样样咯。系、啊， 太好啦。 系啊，喂，咁啊，预祝你9月9号 good show 啦。咁我哋就睇唔到 啦。 good show， 咁啊，同埋期待你可以快啲有呢个 physical 嘅 album 啦。咁同埋期待听晒成张碟嘅时候出嚟嗰个故事嘅 storyline 系点样。今日多谢晒 YoYo 岑令贤，谢谢你。 Thank you, Alex. Thank you, take care, bye bye. Thank you, bye. 序幕已拉开的时候，准备已就绪的你，舞者的演出是没有角色的故事，就迎面而起。生命就如此的展开，就如同肢体一双明白，舞者的难处是没人会期待你张口把话说出来。旋转的舞女的身体是音乐，也忘了如何呼吸。胸口的胸口的传奇在雕刻着童年七月的你。圆舞曲拉直的足尖，旋转吧旋转那宇宙，那宇宙也为你将转个不停。 明白日子艰难，但系佢认为新西兰人强大同友善，抗疫表现良好。假如要找一个国家知道点样从疫情反弹，咁一定系新西兰。在过去半年抗疫期间，新西兰曾经超过100日没有新增社区感染个案，直至今个月初奥克兰出现新感染群组。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巴威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继续增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三稍后至到星期四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炎热。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11点，升398点，总成交金额1,354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5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6点，升18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8元，升30元；美团点评266.4，升21元；阿里巴巴265元，升12.2；小米集团18.44，升2.8；友邦保险78.5，升3.45；盈富基金26.08，升3毫；中芯国际25.7，跌2.5。京东集团299元，升11.4；信宇光学科技125.1，升1元；瑞星科技53.1，跌8.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58，瑞士法郎8.517，澳元5.568，加元5.891，新西兰元5.065，欧元9.1594。每百日元兑港元7.32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197。日经平均指数报22,985点，升65点。港金现价报17,99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7.7美元，卖出1,94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海丰园。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九龙塘嘅希福道，因为有道路交通测试，咁而家车辆咧暂时都唔能够由希福道左转入去窝打路道噶。另外，喺土瓜湾有道路工程，长度超过7米嘅车辆暂时唔能够由天光道左转入教会弄道，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丰收家庭保卫队。 Hello， 大家好，我系韩玛丽。若果要保卫家庭咧，我觉得最紧要就系尽心尽力做所有嘅嘢。任何样嘢都系要珍惜珍贵嘅。 想知 Mary 姐同我哋分享咗乜嘢保卫家庭嘅心得？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嘅丰收家庭保卫队。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嘅苏导音乐啦，你好，严琼。 Hello Eric 啊，我今日真系好诚心同埋好认真啊，介绍呢首歌。因为我真系好中意啊，系咁碌，系咁碌，系咁碌，但系咁听啊。做咩啫？ 你真系好有卖菜嘅感觉。阿莲出翻嚟啦，阿莲。 唔系我冇走过啊，同埋我唔会走噶。 咩歌？ 咩 歌？ 你想讲？我唔紧要啦。好啦， 卖菜莲咯。 系啊系啊，翻嚟啦，翻嚟讲咧呢首歌咧系我系应该系呢一首歌出咗13个钟之后睇到嘅。 系。 我内心都有一种感觉就系、是，哎呀，迟咗听到佢啊咁样啦。咁讲嘅咧就系台湾嘅告五人啦。 Okay. 同埋之前我哋介绍过嘅嗰个女歌手阿爆啦，母亲的舌头嗰个原住民啦，咁咁其实呢次嘅合作咧，好多 fans 都觉得好新颖啦。咁咧见到嗰个 MV 当中咧，即首先首歌好好听啦，有啲歌迷形容咧，第一次听你会觉得几好，第二次听你会中意，第三次听就会上瘾。 哦， 咁我好同意嘅，因为我都系第一次听，我觉得哦几好哦咁样，咁我忍唔住听多次啦。听完第二次之后，我就觉得啊、哦、真系好好听、哦。第三次之后就好单曲循环啦咁。 系song loop， 系啦song loop 啊，真系首歌歌名叫做《新世界》。 系 讨论嘅话题有啲深啦，就是、其实讲紧疫情咧，某程度上令到我哋生活喺一个新嘅世界当中啊。即系你冇乜物欲啦，你唔好成日出街啦，你要 过有物欲，但 即系 费事出街， 唔可以排解你嘅物欲啦。 系啦系啦，咁讲嗰啲， 唔可以排解你嘅物欲，所以你个人要尽量话俾自己听，我冇乜欲望啦，我唔想睇戏，我唔想拍拖，唔想打边炉，我唔想开 party， 我唔想出去，即系你要要排解自己一啲嘅郁闷啦，同埋即系人本来即系好群居噶嘛，但系好似又要有社交距离，又同人保持一定距离，觉得其实某程度上我哋因为个疫情进入咗一个新世界，但系与此同时咧，我哋追求嘅新世界又唔系咁噶嘛，即系我哋成日觉得我哋要环保，我哋要保护地球，我哋保护气候等等，即系我哋希望嘅系一个可能系好耐以前嘅一个新世界，即系空气清新、草木扶疏咁样嘅样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呢首歌入边讨论紧嘅就系你到底想要一个点样嘅世界，咁、 哦、 样啦，咁同埋咧，点解会有阿爆喺当中咧？佢入边咧用咗一段台湾族嘅 rap 啊。嗰段 rap 咧会令到成首歌系增加咗种神秘感，嗰、那个神秘嘅地方，第一就系大家都听唔明啦，系啊，哇，呢个好好， 呢个好 literal 嘅解释， 但系呢个真系好直接咁样，佢真系因为就有啲听唔明嘅状态咧，咁但系你听落咧，即系以一般你唔系台湾族语言嘅人嘅话，你听落似系咒语啊， 系， 即系嗰种咒语嘅感觉就系我点样可以令到诞生嗰个新世界出嚟咧咁样，咁同埋阿爆喺嗰个 MV 当中嘅造型啦，同埋拍摄咧系咁样嘅效果噶。 哦，哇！佢係好似面上面係有一啲熒光顏料嘅一啲彩繪遮曬塊面咁樣。 咁同埋佢啲飾物啊，有啲圖騰啦、民族風嘅飾物啦，再加上係紫光燈打落嚟啦，咁樣。咁我有睇，係咪好有型啊？咁其實就係有一種阿凡達嗰、那個，佢想帶出就係好似一種阿凡達咧，去睇人類嘅文明，你哋到底係乜嘢嘅一個狀態咧？咁樣咁人類文明到底會行去邊度咧？咁樣感覺好笑嘅。我睇個造型師佢 Facebook 佢就講啦，佢話咧佢哋為咗揾呢啲會夜光又啱佢哋心水嘅飾物啦，佢同佢嘅 partner 係攞住嗰啲紫光燈嘅嗰啲電筒咧去照嗰啲飾物嘅。 哦， 佢話有啲好似咧嗰啲差人咧 照哦，兇案現場 係啊。跟住佢就見到啲老闆全部都好驚恐咁望住佢哋，但係佢哋兩個仔都好認真喺度照，跟住唔夠光，你唔夠光，我喺度對住啲飾物講呢啲。所以其實大家都用咗好多心機去做呢一首歌啦，咁樣。咁我聽呢首歌先，因為我唔知道會唔會一下就令到 Eric 覺得哎呀係好聽嘅作品啦。 如果唔會就唔講啦，係咪 先？係啊係啊，就完啦！我哋今日嘅呢個環節就係呢首歌曲完咗之後就完啦，拜拜。 呢首歌叫做 《新世界》。 这里不需要无尽的假面，只要你放纵尽情的跳跃，换一种口味，别浪费时间，欢迎你来到这个新世界，有什难忘的醉舞，记住开的眼，陪伴你的是谁，激烈的断了线，无所谓的明天，却后悔的昨夜，挣扎在所难免，放纵却无条件。若还有机会让你知难而退，抵挡不住的诱惑，梦想自己的生活，冲突矛盾谁与共，你说也说不完理由，爱得太多太啰嗦，爱得太少怕寂寞，孤岛高山和极冻，而你从来不太懂，但是传染 好听。 哎呀，好开心啊！即系明明唔关我事，首歌又唔系我唱，又唔系我做，但系 一起个必然觉得，喂， 系啊！即系当我呢个成就感咧，就系即系当你介绍一啲佢可能未听过嘅歌俾一啲朋友嘅时候，哇、哦，好听！我真系太靓，我都话我啲品味，即系有嗰种多余嘅虚荣。 好啦，我闷啦，快啲讲第啲嘢。 即系好特别嘅摇滚啦，加电子音乐，再加少少民族咁样，其实就构成咗呢一首歌啦。咁的而且确都系两边咧，即系你冇话系因为系告五人 free 唱阿爆，于是乎阿爆可能占嘅比例重少少冇，即系完全系两方面都攞咗自己最耍家嘅出嚟，做咗一次嘅结合。咁呢啲咪就 系 一加一大于二嘅合唱歌咯，我觉得咁样啦。 系啊， 咁其实喺个 YouTube 下低咧，我发现咗一件几有趣嘅事情，都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样啦。咁其实呢条片咧，呢个 MV 咧。不是出现在告五人自己 YouTube channel 度、 嗯， 是出现在他们 新签的一间唱片公司的 YouTube channel 度、 嗯， 他们签了相信音乐、 哦， 即是成为了五月天、啊、白安、啊、宇宙人的 师弟， 因为有男人师弟妹， 师弟妹啦， 系啦咁样。咁其实老实我都不知道，原来他们签了俾相信音乐， 系。 咁于是乎咧，你就见到下底有一个 comment 问：咦，告五人签了俾相信音乐咩？嗯咁然之後人答佢啊係啊係啊之前簽咗俾相信音樂啦咁樣，咁下底就開始 fans 嘅討論咯喎，啊佢哋希望相信音樂唔好妨礙佢哋嘅音樂創作，俾多啲自由佢哋，唔、哦、好改變佢哋。咁下底就相信音樂唔會咁嘅，你睇五月天宇宙人都冇受影響，不過啊乜乜公司就唔係啦，你睇啲藝人其實即係大家都開始講是非啦。 佢就 fill in the blanks， 香港嘅唱片公司你點睇咧？ 我就想問下大家，你哋點睇咧？咁樣，但係其實嗱，即係呢樣嘢咧。原来放诸四海皆准的，即是可能香港啦，即是我哋唔讲，但是每个可能歌手或者普通嘅市民、嗯，大家对于唔同嘅唱片公司都有唔同嘅一啲嘅印象噶嘛。 咁、嗯、即系举个例子，就好似 JW 先前转签俾系星梦。嘅時候，咁坊間都有好多人討論㗎， 即係大家就會覺得啊，你應該會唱好多嘅電視劇歌啦，咁樣咯， 係啊，咁、啊、樣咯，咁所以大家都會有一種討論嘅。當然去到最後就係佢因為中意嗰個歌手啦，咁調翻轉亦都有啲人係食花生嘅啫，純粹係 明白，唔同嘅。咁但係其實呢樣嘢就係、是、原來台灣。 嗯 我諗係比較多唔同嘅唱片公司啦，即係佢有華研有福茂啊，咁樣即係好多係主力做國語市場嘅一啲嘅唱片公司。啊，原來大家都係會對佢哋有唔同嘅印象嘅、 嗯， 直情係講到喺嗰間公司簽咗佢，即係點點點點啦， 會有嘅， 即係咁樣啦。原來跟住，但係你真係會發現到一樣嘢就係、是。我覺得嚇呢樣嘢係幾有共鳴嘅、 嗯， 即係佢講出，嗰間公司咪慘咯咁樣。如果簽咗入去，咁然後下低啲人都幾同意嘅喎、 嗯。 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咧，竟然喺歌迷之中冇乜爭論，係好難得嘅。因為你下低都有見到一啲爭論嘅、嗯，即係有啲人就會覺得，阿一爆喺度實好聽啦。咁有啲人就話，你有冇聽過共鳴以前啲歌啊？共鳴啲歌不嬲都好好聽㗎。即係原來都會有啲 fans 嘅爭論，我覺得其實好健康咁，知唔知？即係證明你有足夠多嘅好嘅歌手， 系 啲歌迷先会有兴致同你讨论边个唱得好啲啊！你明唔明讲咩？ 系啊， 咁系啦，我想讲嘅就系呢啲，因为太深入嘅又唔方便啊！以前讲嘅 系咯，即系都系 JW 嗰个例子咯，或者有阵时其实有一啲你见可能有啲系叫做而家开始以前签过大公司嘅，咁去到最后佢而家决定出嚟自己做佢嘅音乐嘅时候，咁你见到啲 fans 嘅留言都可能话啊、哦，以前好少听你唱到呢一类题材嘅歌，或者呢啲曲风嘅歌。即係都會有呢啲嘅，即係都會哦，係咯，即係可能佢哋都會明咯，即係哦，以前唱片公司可能有呢一啲嘅框架，咁、嗯、又或者佢哋都會明就係、是、哦，因為你哋可能係組合諸如此類，咁佢哋會明咯，而佢哋會好 appreciate 哦，你而家 solo 去做嘅時候，我支持你啊，雖然有啲唔同咗，但我覺得都好聽、啊，咁、 嗯、 我覺得好緊要嘅。呢一個討論 係啦，我哋即係舉多個例子啊，即係陳雷嗰時天華立，其實我哋都有啲驚訝，同埋都會想睇下、啊、進入咗大嘅唱片公司之後， 你見到個 production 係會做成點咧？ 個 budget 多咗好多咯，其實咁的而且確呢個係一個簽俾大嘅公司嘅 benefit 嚟嘅，係啦，即係佢會能夠俾到你就係資源咯。 啊， 系啦，即系会唔会令到你本身嘅制作可能系更加有睇头咯？ 同埋你可能专注翻唱歌咯，即系其他嗰啲 kick class 事情，即系譬如排访问啊、宣传啊等等啊，各个方面有公司其他同事帮你跟。 嗯， 咁以前你独立歌手嘅时候，即系好似林家谦咁样，你知道佢直情连派海报都系自己嚟。 系派挥春啊，派海报啊，约访问啊，全部都系自己。 都系自己一脚踢完成咁样，唔同玩法嘅，系啦。 系，咁所以你啱啱呢首系好听啊，讲多次呢两位朋友。 告五人和阿爆合唱的新歌，歌曲名称叫做《新世界》。 是咁啊，究竟呢首歌都是讲的一啲系世界观啦，即系而家呢个世界是咁，我哋可以点样回应啦咁样。咁啊，香港有一位嘅歌手啦，其实佢你应该用唱作人去形容佢噶啦。 嗯， 系啦，咁啊，之前系 C All Star， 咁而家就佢哋各自有自己 solo 嘅 project 啦，咁样。咁咧，佢就反而我觉得有趣就系。因为你都听佢其实对宗教几有兴趣嘅， 嗯， 系啦，即系无论任何宗教都好啦，咁样。咁然之后我就几欣赏佢会将呢一啲嘅观察咧，就可能系放翻喺佢自己写嘅一啲嘅作品入边咁样。咁佢嘅新歌其实都系，因为你要写到啲大 picture， 哇，人性、啊， 系 点写啊，大佬啊，咁 样系啊，好难，四分钟嘅歌要做咁多嘢。 咁但系佢嘅新歌就系讲紧可能系人性入边嘅一啲黑暗啲嘅。面積啦，係啦，即係講可能哇，所謂嘅七宗罪，諸如此類啦，咁樣，咁我都覺得係一個係幾好嘅嘗試嚟嘅，因為喂佢點睇咧？因為佢未到30歲啦。好似我唔記得啦， 好驚！一講數字 都出到十年噶啦， 一講啲數字，我個心即刻嚟一嚟啊！ 係啦，咁佢實會新歌叫做《萬惡不赦》，咁同埋我都覺得幾值得睇就係佢個 music video。 啊，係啊！ 嗰個 music video 係我近年睇過最有 budget 嘅 MV， 但 係我唔知有幾多 budget， 但係好有 budget 睇落去， 睇落去係好貴嘅一個 CG 效果啦， 好靚。 同埋最緊要、最令我覺得驕傲嘅係本地公司做嘅， 係啊！ 即係一路以嚟，大家可能以為啊，本地公司會唔會做唔到咁靚咧？原來唔係，即係我哋會見。歐美做得好好啦，台灣、韓國都做得好好，但係呢支 MV 係本地公司做，係有咁嘅水準，我覺得非常值得驕傲。 呢間公司同埋呢個團隊有一啲朋友，佢哋係幫好多一啲演唱會香港演唱會做好多呢啲 visual 嘅視覺效果。我哋之前咪有曾經有一個環節嚟訪問啲行內人，咁不過嗰陣時其實本身約咗佢哋上嚟嘅，咁、但係因為開始有限聚令啦，咁就我哋就 hold 住啦。 哎呀，冇緣分添。 係啦，但係好值得睇，同埋因為佢哋有啲心思就係佢哋入邊有好多係铜像嘅，即系有七种唔同嘅铜像、佛像咁样，系真系 represent 紧佢哋心目中嘅七宗罪，点样呈现出嚟，好值得睇个 music video。揾嚟有梁超峰呢首嘅新嘅派台作品《万恶不赦》。 上金留意平庸地背上这俗套，游荡在市里任君挑选，这节奏便哀号。他瞬间变得缓慢地与过客乱舞，谁习惯安守落到悬殊地控制这国土，神经及早虚耗，满心也是抹不走的尘土，无情地诈骗这分毫，原罪越好越高，余生会是更糟。无慢的人类求主宰一切，借绝了恻隐，万年贪与嗔与痴生起了多少悲与恨，为什么人类求主宰一切，败坏了众生，诸众生平等沉重痛不欲生。路上肆意去散落，填饱一己所好，这心太乱，自骨派去一一倾吐，沉默幻想隔世煎熬，原罪如何如高，余生会是更糟。无慢的人类求主宰一切，借绝了恻隐，万念贪与嗔与痴生起了多少悲与恨，为什么人类求主宰一切，败坏了众生，诸众生平等沉重痛不欲生。 退缩，这一切难结束，再不再不痛哭，以鲜血换答案，妄想妄想世间，人类留下劫数，何时亦知？傲慢的人类，求主宰一切，谢绝了恻隐。万年贪与嗔与痴，牵一发亦动万恶根。傲慢的人类，求主宰一切，谢绝了恻隐。万年贪与嗔与痴，生起了多少悲与恨。为什么人类，求主宰一切，败坏了众生，诸众生平等沉重。比不上万劫之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许智峰提出私人检控，控告去年十一月在西湾河开枪的警员，意图造成身体严重伤害而射击等的罪名。律政司早前介入案件，申请撤销检控。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法庭批准撤销检控传票。律政司一方表示已经考虑警方独立调查小组的报告和证据，包括被告的陈述，指出被告是为了防止罪案发生自卫而使用合理武力。律政司提到留意到许智峰一方不打算传召中枪的人士作控方证人，认为会影响被告获公平审讯的权利。另外，沒有足夠證據，亦都沒有合理機會將被告定罪，認為案件的表面證據並不成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說，香港製造並且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必須貼上中國製造標籤措施，美方延後至11月9日實施。他說仍然等待美方回應有沒有其他方式解決產地來源標籤問題，例如改為中國香港。另外，邱騰華表示正是與八至十個國家商討互相通關的旅遊氣泡政策，目前與泰國和日本有較深入討論，但是實施時間仍然要視乎當時的疫情。消息话，本港今日新增近十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新增初步确诊个案有十多宗。本港寻日新增25宗确诊个案，至今累计确诊病例4682宗。新西兰基督城去年导致51人死亡的枪击案，已经承认51项谋杀罪、40项企图谋杀罪和一项恐怖主义罪行的被告塔兰特出席量刑聆讯。报道说29岁被告面临终身监禁并不准假释的判刑，当地以往没有相同的判例。凶案中部分的生还者和死者家属出庭作供，其中一名死者的妈妈在庭上指责被告自己授权自己夺去51名无辜者的生命，而遇难者在被告眼中的所谓罪行只是因为他们是穆斯林。他说无法原谅被告，又指被告的行为超越理解范围。案发在去年三月中，被告持半自动步枪闯入两间清真寺宿舍，并在网上串流直播杀人过程。庭上资料显示，被告当日有计划袭击第三间清真寺，并在预习的清真寺放火，目标是造成最大伤亡。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稍后至到星期四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炎热。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51点，升437点，总成交金额1,40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5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6点，升18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8蚊，升30蚊；阿里巴巴264.4，升11.6。美团点评265.8，升20.6；小米集团18.44，升2.8；友邦保险78.55，升3.5；盈富基金26.18，升4；中芯国际25.7，跌2.5；京东集团299蚊，升11.4；信宇光学科技125蚊，升9；瑞星科技53蚊，跌9.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5.85，瑞士法郎0.91，加元1.317，人民幣6.914，英磅對美元1.308，歐元對美元1.182，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653。日经平均指数报22,985点，升65点。港金现价报17,99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21美元，卖出1,947.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关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暂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有少少车。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咧比较车多缓慢。而在九龙方面，主要就是伟业街那边，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就挤塞，龙尾在茶果岭道近油塘道。另外前些少都是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那段都是挤塞的，龙尾排翻上去，龙尾是排到上去观塘绕道的支路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啦，提一提大家喺港岛，由于有沙中线工程，沿住湾仔分域码头街东行去湾仔码头方向嘅车辆，暂时系禁止左转去会议道噶。另外喺九龙方面啦，由于有道路交通测试工作要做，车辆暂时系不能够由希福道左转入窝打路道。唔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啦，请小心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atherine， 是一个幼稚园老师，希望香港医护人员俾心机撑落去，我哋都一起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万不要擅自改装渠管。 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富平吓佢唔到嘅。 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心态，人群爱水亦直，天空亦情完美的境界。回归一生最初，没有污染，没有报仇讨债，可以吧？带着这颗心，来吧，退后。环抱大世界， 坤哥话喺2017年嘅时候收到好多关于自己嘅负评嘅，曾经谂过放弃噶，不过最后谂通咗，亦都觉得今次嘅作品正正系勉励自己要保持住对音乐嘅初衷。 混乱下遇上生活，求情无用，求救助亦无门，神继续旁观。 作曲编曲黄思燕，填词有陈永谦，监制舒敏。上晚四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又转投咗新唱片公司之后第一首嘅派台作品。吴奕君《原始心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青蛙能变成王子，穿唯一的姑娘她不到庄重，这位大众不在乎微笑昆虫，于是一群羔羊卑微的愿望，是努力几经荒凉庸俗的天堂。那些玫瑰营的猪他们眼睛深红，只为每天妒忌着别人成功，于是学着长大到处跑着墙，不怕黑夜不怕脏，踏遍千山为了前往光鲜前方。我在摩天都不远，我没和野兽周旋， 被命恶劣熏陶摆布，一副都故意小快步，沦为恶潮摆弄，满了灵魂老财富，一个个红的快速，却饿得变满白骨，镜子里面的怪物四处无人他就败露，当初的憧憬要来我，最后隆重的跑来哭，这回忆的姑娘的不得尊重，这回大众不在乎微笑困窘，于是一群羔羊 时间来到下午4:45，回来骚动音乐阿琼的部分。刚才4:00之后，我们讲到疫情啊，某程度上为人类带来了一个新世界的概念，但其实人类有些劣根性是没有因为疫情的存在有任何改变。好像刚才第一首歌听到 Jam 邓紫棋歌曲名称《摩天动物园》当中讲到，咁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滤镜，看不看得呢？ 褐色的神秘隐隐在摇曳，深邃的轨迹宇宙间旅行，盘旋的发髻散发着魔力，全迷着你沉醉于你，微微掩着肌肤纹理，轻柔满点你的泪滴，你就是那片最美的风景，闭着眼脑海里的对角都是你，真实的不需向人说明，悄悄地把你藏匿、哦哦、忧伤布满你的气息，飘入心海泛起涟漪， 美的边际，美丽不 人人都系中意睇靓嘢嘅。但如果呢个世界上世界唔存在滤镜呢件事，有啲美好嘅心愿可能都好难实现。紧嚟追住林俊杰新歌，歌曲名称叫做《冇滤镜》，featuring 有日本嘅藤原浩。喺疫情底下，呢首歌唔再系情歌咁简单啦，而当中表达咗一种执着嘅，就算唔系爱人都好，都真系好想见到你。 仍似有醒嘅我悲跳，城市在渴望与追忆，谁人遇见谁人，仍藏着较细腻。如果我走向你一生，和吻着永恒如一刹，位在边何时，就震下了心机。仍愿万年如昔，万年晨曦，寂寞记不起。愿这动人时机，进入奇迹，会见你，付出什么运气？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 定系八三幺想见你嘅粤语版啦。 时空渐飘动和交叉，柴偶越快乐越爱上，为债责埋事是伟大也显微。月月灵魂肉身，宇宙狂风对话对不起，沿着地球作心，进入内心。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起你，美丽的全过一世，重开宿命，要超过生死。重生，爱的都是你，美丽的相信太多，神色尚在，更相信不死。过后都未来问我为何而生，为与你一起，遍天再换地，身边的你，愿同人立恨相神秘，人世大会游戏，我个世界再与你，我的眼，我的眼，我手机，归个交错时间，归个上线下线，我个梦为我跟你，从未立恨，想起你。 八三幺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粤语版，都系继续呢一种嘅执着啊。 雨沉重的脚踩在粘稠的风里。雨水刷不得天空，不愿意落地。平日永恒的眼神倒回边际，时间扬起尘沙，看不见你在哪。云沉重的脚 经历纷乱就结成网，雨水在玻璃窗上胡乱形成轨道， 内地歌手陈粒的作品。 山绵延不断，形成手掌的纹理，漂流到推开身后弯不出轨迹，你轻的声音 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望穿》。好执着想出去旅行的心啊！剛才就聽到陳粒的望穿，當中就講到好執著想出去旅行的一種嘅心情啦。而家做唔到，不過佢哋都好執著想做自己。佢哋係余丁蜜，新歌。 桌面喝着冰啤酒，黃色見黃色，泡沫泡沫。我要跟著做個夢，紅色放紅色。花邊新聞像中國，黑色像黑色。一双拖在肩膀后，红色彩虹色，绕着房间太整套，跟着跟着我 shadow shadow， 晃动旋律请不要缠着缠着我。 苏打绿的分身乐队，他们叫做余丁蜜，新歌沙发旅游沙发 radio